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I'm Henry and today is another wonderful Thursday. 欢迎各位同学，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同名微信号英语 PK 台，每天为大家推送节目的音频和全文本。今天我们继续来老友记的哈，为数不多的几讲了。 嗯， 其实这个情景呢和上次是一样的哈，它的小标题呢都叫做大牌客串齐聚首、 yeah. 仇恨不是空穴来风。上一次我们讲了 Chandler 的小学同学。 Yeah, Julia Roberts. 是的，她扮演的 Susie 哈。 Yeah, Susie. 可算是报了这18年的仇。 嗯、mm-hmm. 那今天呢又有一位大牌来到了这个情景当中、yeah. 当年非常经典的一幕啊。 Brad Pitt. 对 Brad Pitt. 彼时在那个时候、mm-hmm. 2000年哪一年的时候、 Yeah, it was about 2001. 就在那个时候差不多、 yeah. 啊、好莱坞的金童玉女、 mm-hmm. 他才刚拍了一部电影然后特别火然后、就是 he was like 就是 the male A-list actor、oh, yeah. 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属于 A-list actor 就是主要的 A-list actor 就是最火的一个演员就是 Brad Pitt 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确是颜值的巅峰 super super good looking dude 啊，而且在那个时候他跟 Jennifer Aniston 也就是这位扮演 Rachel 的演员现实生活中他们真的是一对 power couple 或者也叫 it couple 来我们看看直播的屏幕当中、啊 yeah. 怎么说 所以我们有一个词是叫 power coupleOK, 然后这个呢就是还挺广的这个意思有可能就是最受欢迎的或者是最有钱的或者什么类似的。那这个就是最受欢迎的光说最受欢迎的 couple 呢我们就说 they were Hollywood's it couple, OK? 我记得上周还是上上周有学生问就是 it girl, 没错 对吧、 啊、 那我们也有 it couple, 然后就是最受欢迎的。 受欢迎的最受欢迎的、嗯、最受欢迎的 it couple。 Yeah.It couple. 好所以说在这一集里面呢这编剧啊什么的也挺有心的、嗯、就把他请过来客串、 yeah. 而且是演的一个呀特别讨厌 Rachel 的他的高中校友、 yeah. 也是对他心怀仇恨 Yeah, he's got a good sense of humor 你看这几位朋友以前年轻的时候没干过什么好事儿、 mm-hmm. 要不就得罪小学同学 对 要不就得罪高中同学 对 然后呢这小学同学高中同学都还挺记仇的 然后都记得Everybody remembers. 每个人都记得那些哈被别人得罪过的事情然后有机会的时候都要报仇。 因为我们见到的他们这一面就是特别可爱的这一面 you know, 可是他们周围认识他们的人好像都不太喜欢他们。 是。 You know, no one really likes them. 到底发生了什么年轻的时候都是很刻薄的吗、 yeah. Maybe, or maybe 就是这个电视剧拍出来的就是不同角度的。当观众看他们觉得很可爱可是我们可不想要真的当他们的 friend。这是不是 Friends 的主要的这个比喻呢？ 哦 ，Who knows？ 都不知道了。 就是 Yeah。 感恩节的时候呢，这个高中校友啊，就到家里来做客。 Uh-huh. 自打他看到 Rachel 那一刻起，都是咬牙切齿的。 Yeah。 Rachel 还不知道，还以为对方还挺喜欢他，说啊，那个人可能在用唇语叫 Lip， 在跟我说一些什么。 Yeah， Yeah。 结果这个人是在说 I hate you。 Yeah。The thing is, like, Rachel, 就是当年的 Rachel, 我们要记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那我们上几期也见过她的姐妹妹两个 妹 妹、 啊、 然后就了解她们就是比较我们有一个词叫 oblivious。这个词。 oblivious。 Yeah。 来又看一下聊天屏幕。 是一个比较It's a high level word, you know, but 口语中还是挺用挺实用的然后用的还挺高频的。就是说一个人就是以我所知就是完全不知道大家是真的怎么看他的 ,right? 你在他面前翻个白眼然后他就往上看。你知道吗就他们就是这种人 they're oblivious. 当年的 Rachel 也是一样的 very oblivious. 所以现在呢他也不知道。She doesn't know how much, Brad hates her. 确实也是不知道啊，可能也是一个无心之人吧。 Yeah， 啊，犯过一些错误。后来也不知道别人有多恨他，后来还告诉他说，不仅当时特别讨厌你啊，而且我们还组了一个社团， 对， 联合起来讨厌你。 我们很多人都讨厌你，不仅是我一个。 哎呀呀，这个通过这旁敲侧击的话听出来了，看来 Rachel 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She sucked. She was terrible. No one liked her. 你看看，也不怎么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了。 Yeah。 好，今天这一段里边，这个 Brad Pitt 演的特别好，那个咬牙切齿的那个， yeah。 那个样子啊，咬牙切齿，全程咬牙切齿。 嗯嗯 ，Yeah Yeah。 但是我发现 Rachel 在这个戏里面好像有点出戏，她有时候自己都忍不住笑。 Yeah Yeah， I mean Brad is actually like a super funny guy， you know， 然后他可能就是自己也很开心可以演一些搞笑的东西，他平时演的都是特别 ，you know， 对。 沉重的一些话题， 沉重的 啊，然后特别对特别帅，然后他可能就是也想要跳出那种感觉，然后就终于可以 you know have some fun， 嗯 ，and he's having fun。 总之这一集呢是效果喜人，而且究竟 Rachel 有没有出戏，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一集。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啊，我是觉得有时候自己有点把持不住，他自己想笑出来，我觉得想笑场了。好了，这集很精彩啊，我们首先来看看这周的答疑问题哈。 OK。 第一个来自 Maggie， okay。 有两个问题请教，有三句话。第一， 第一个是 I understand。 第二 ，I understood。 第三 ，I got it。 哟，看上去都是我理解，我懂了。 啊哈，对。 那请问什么时候用 understand？ 什么时候用 understood？ 啊哈，然后什么时候用 I got it？ 啊，对。 OK， 好。那最口语的表达最常见的是 I got it。OK， 那会常见到你前面的 I 都可以省了，你可以说 got it， 就是懂了。可是我见到很多的学生会说 get it， OK， 就时态变成现在时，这个肯定是错的， OK， 就不能用get it。那你可以说的是 I get it， OK， 所以这三个都可以， I got it， got it， I get it。都行，可是不能直接说 get it， OK， 这样你就命令别人去捡东西了， OK， 就不一样。那前面的这个 I understand 呢，也是口语中也会见到，稍微少一点，因为它比较正式， OK， 所以比较重要的东西接受老板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命令，你可以说 I understand。那个别人给你发好人卡，然后就想要分手，你可以说 I understand。 哇 ，OK， 然后 I understood 呢，它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时态，就是当时我是怎么理解的 ，OK， 所以就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情况，一般不会说我懂了用 I understood， 而我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事儿 ，I understood。或者我当时懂了，可是现在不懂了，忘了什么，就这个用法呢，就是代表你回答别人啊，懂了懂了，理解。就不会用 understood 这个过去的方式 ，OK？ 那就是说，我们就用 I understand。 Yeah。 我对您说的，我表示理解。 对，这个可能比较适合那种稍微重一点的话题，或者比较正式一点的场景。 我理解您为什么这么做。 对对，能理解你的这个想法。我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可是现在你的这个时间不太适合。我了解， 我了解， 我完全理解您。 我懂，我懂。 对，我等着。所以这个用 I understand 还挺适合的。那你说 got it， 就可能有点随意，就有点像中文说谢啦，有点就比较 you know 随便的这种语气，可能不太适合。 或者是你跟人家说个什么事儿，人家说啊明白， 可以明白，可以、 明白， 对对，懂了， 没问题，哎，懂了懂了，知道了， 行，对对对，所以就是 got it， I got it， I get it， you know， 还是有些程度的不一样， yeah， 程度不一样，大家慢慢体会吧， yeah。 好，睡莲同学说啊，我在学习老师的金牌连读课程、 okay。 啊，这个严重推荐给所有我们的小白小新们啊， yeah。 一定要学习我们的金牌连读和金牌音标两个课程， yeah。 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里，你可以点开去听，这是你的基础课，每个人都应该听，打好你的基础。有两个连读技巧，一个是省略 t 音，另一个呢是词语的变体变形 t 和 you、 uh-huh。 现在我遇到一个句子，比如说、 put your toys away， 把你的玩具拿开、这个句子读的时候呢，是省略 put your t 音呢，还是将 put your 连读呢，老师？ Okay， 这两个都对，都可以用，都会见到。就是比如我们看老友记的时候，你会发现 Rachel 说话呢，他用这个 ch 的音比较多，他喜欢用 put your， butcher 的这个说法。那别的比如那个 Joey 呢，我发现他好像比较喜欢用一个停顿 ,butcher,butcher。可是也不是说明他们只这么用，他们来回传的都会用的。所以你这是可选的。那如果你发一个干脆的停顿，这个省略呢 ,put, 发的比较别扭，那你就用曲的音，因为两个都对 ,butcher。 嗯， 都是对的。 好，没问题 ，easy，easy， 没有冲突， 都对， 都对。 好，第三个问题来自丫头。 嗯， 我是第一次提问题哈，就说老师的这个音标连读我都听了，对我帮助挺大的。但是我呢，那个音标啊，里面那个嘶，老是发不好。 嗯， 老师说发这个音，舌尖要放在上牙和牙龈之间，可是我放上去的时候发的更不好了。还有就是，请老师麻烦您帮我解决一下 English。英语这个单词、哎呦，我每次发到那个时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空。 OK， 然后想请老师帮我指点一下，来，我们听听。 Sperm, sperm, stress, skin. The storm stress my ankle sperm. English. OK， 是一个气流的问题。So, 首先你发 s 的音呢，不是在纯粹发一个 s， 你在发 s。OK， 你再用一个中式的的结尾。OK， 那这个问题就是你连发到别的音的时候呢，你会不知不觉就多加了一个音节。比如第一个字，你刚刚说的好像是 storm。OK， 那你听一下 ，s 的音会持续一致的到 t storm。OK， storm。所以你练习的时候呢，把这个 s 的音拉长一点，然后听一下，仔细的听自己的发音是不是一致的，这个力度气流是不是连贯的一致的。你现在发的是 s， 所以开头会有点重，然后结尾呢就是有一个的音，怎么样都会出来。OK， 所以就变成 sprain storm sprain， 就是所以就你会感觉有点怪怪的。其实你的 s 的音发的是没错的，你只是没法让它就是一致。OK， 然后你没法连贯，这个就是要练你的气流。OK，那后面都会出来。OK， 所以就变成 sprain storm sprain， 就是所以就你会感觉有点怪怪的。其实你的 s 的音发的是没错的，你只是没法让它就是一致。OK， 然后你没法连贯，这个就是要练你的气流。OK，那后面 English 的这个你说空，也就是因为你没有持续这个音，你没有连贯的一直持续它。English 这个也是应该一致的，可是你现在呢就是 English， 所以就是有一点就是送了一下，肚子推了一下，然后就没了，所以你会感觉空，可是它其实就是比较钝了一点而已。 因为我们 Henry 老师的耳朵一听就能把你的问题给听出来了。哎呀，疑难杂症也要到这个 Henry 大夫这里来诊断一下。 我现在就是每一天，就上个月我就点评了2000个学生的、 哦、 对，然后那个就是我们有我的这个数据，大概是80%的学生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气流不一致。然后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越认真呢，你就会越僵硬，然后一旦僵硬呢，你就没法连贯的发。所以其实很多的学生唯一需要做的呢，就是今天能立马让你的发音进步呢，就是放松。你需要更认真一点的放松。 哎呀，听我们的 PK 台真的还人生哲理。你看你越紧张越僵硬， 可能会感觉有点矛盾。 你得放松才行， 可是你得放松， 放松才能进步。 对， 是不是？ 对， 别把自己绷那么紧啊。 Yeah， 放松一点。 Yeah， 好。其实呢，他那个的发音呢稍微有点卷舌，是 有一 点 点， 对，就一点点。然后如果你感觉就是这个音想要纠发音呢，还不如先纠这个气流的问题。 气流的问题， 对对，还先来这个。因为这是一个每一个字都受影响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这个能先控制好，我们回头再调一下舌头的位置，或者嘴唇，或者下颚等等，这还相当简单，对比起来。 丫头这个问题代表了很多同学的问题。 Yeah。 所以哪些地方老说气流不一致不一致，哪种不一致啊？ Yeah。 这就是一个例子。 对对。 这个音谁发不会啊？谁不会发？哎，你要是气流稍微不稳，或者是没把那个空填满，听上去就有点怪怪的。 对，你就会感觉怪怪的，不舒服。 对 啊，而且自己说的时候呢，就会感觉老，就是嘴巴里 再发生一大堆不想要发生的东西， 是很还挺无奈的。 嗯嗯， 所以想要进步的同学一定要多给亨亨老师提问题，让亨大夫来给您诊断一下诊治一下，开个好方子啊，让你进步更快。好，问题解答到这里，来看看今天第八季第九集啊，11分钟的这个片段。感恩节的时候，高中校友这个叫 Will 来家里做客，吃饭的时候啊，对 Rachel 那就是仨字儿啊，叫做怼怼怼。 All right, who would like some yams, Will? Oh, you'd like that, wouldn't you? What? Oh, you know what? Can we please keep the chicken and the turkey and everyth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ble? The smell is just ugh. Typical. I'm sorry, what? I said it was typical. Typical of you, Rachel Green,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the little Rachel land.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I'm sorry, do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me? I don't know. Do I? Do I? I think you do.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A little mean? You made my life miserable. I had no idea. I'm sorry. Well, you should be. Screw it. Bring on the yams. 全世界都看出来了Will 对他有仇，就他自己不知道。 Yeah. 然后好像连 Phoebe 在最后都 I think you do. 我都看出来了。这句话加三加的真好啊，这个哄堂大笑。 嗯 啊，这一集里面真的那 Will 真的是咬牙切齿。 He really doesn't like her. 真的是都快气疯了、 yeah. 气爆炸了，原地爆炸。Yeah. 因为 Will 现在帅，可是他当年在高中的时候好像就是天天被 Rachel 欺负 的， 因为他好像也是 I think he used to be fat， 也是因为形象不佳、 yeah. 对，然后 you know， 所以他现在呢瘦下来，可是心里还是 那怨气啊， an angry little fat boy， 绕梁三日不绝，又是十几年过去了。 对， 好，大家看看哈。 嗯， 好，开始。 Rachel is pregnant， right？ 她现在、 哦、对 对、 对，怀孕了。 然后他们都坐在饭桌上，然后 Rachel 呢，就是因为我们这西方吃饭的一个习惯呢，就是 we pass big bowls of things to each other。 对， 所以我们就说，比如 can you pass the potatoes？ 然后我就把这一碗那个 potatoes 对啊、哦、土豆，然后就递过去给你，所以这很正常。那 Rachel 手里正好拿着那个 yams，yams 是那种啊、什么叫地瓜泥？ 是地瓜吗？ 地瓜泥。 对，然后他就说 ，All right。Who would like some yams? 对，他手里呢正端着那个地瓜泥的盘子、 对， 因为吃西餐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传递的一个大盘里的菜、 对， 然后你自己要的话你就自己要一 点出来，对，就捞一点出来放在盘子上， 是， 对， 他就拖着说，哎，谁要吗？谁还要吃地瓜泥吗？ Who would like some yams? Will? 哎，他很友好的就问到 Will 说，哎，你要不要啊？ 对，客人嘛，对吧？ Will? 然后这个时候 Will 就说了一句， Oh, you'd like that, wouldn't you? 呀，上来就怼啊、上来就说、 yeah. 哦，你就喜欢那样的，对吗？ 对，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 Will 已经很辛苦的就是把自己瘦下来了， OK， 然后你想要瘦下来八成是饮食，所以 yams are a very you know fattening 长胖的食物、 yeah, 对，类似就是土豆也算是，所以他一般都会避免吃，所以 Rachel 是好心好意的，就是给客人，然后他的反应就是，哦，对，你就是想要把我再弄胖，所以你可以接着天天嘲笑我，是不是？ You'd like that, wouldn't you? 明知道我不想吃什么，你偏要给我什么？ 对， 你一定是故意的。 又就是想要把我弄胖，然后你就可以又天天笑我，你好坏啊， you're a terrible person。 所以他就说，你不就喜欢这么做吗？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英文就是很常见这句话，就是 You'd like that, wouldn't you?就是你肯定会喜欢这样的，然后就非常恶意的 说， 有一点幸灾乐祸，所以就是我们就会说 You'd like that, wouldn't you? 你就喜欢这样， 对， 不是吗？ 对，然后Rachel 就怎么说， She's completely innocent， 她很错愕嘛，她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啊，她就 What?Oh, you know what? 然后他就这个 what 就是啊，我没听懂，然后就接着就说别的事儿了，他就说 You know what? Can we please keep the chicken and the turkey and everyth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ble?、 哦、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鸡肉、啊、和这个火鸡、嗯、就是感恩节要吃的 turkey 对 以及桌上的这些东西啊 对 都放到桌子的另一边去 对因为他现在对肉的那个味道有一点敏感 有点恶心 she's pregnant 因为突然间所以他就是 chicken, turkey就是肉类的东西都往那边推 都往那边挪一挪、嗯、好不好 他就说 the smell is just yuck、 啊、哎呀那个味道啊真的是有点恶心 对、 啊、这个 yuck so this is interesting 就是、如果我因为英文有很多的这些声音的字 OK、yuck 就是属于一个还有一个是 ew 就是 ew 拼写出来的这两个音就是代表恶心 OK、嗯、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的反应就是比如闻到一个东西让我们感觉反应恶心我们就会说 yuck 或者 ew 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这个因为这平常的反应就是这样包括 ow 是 ow 是代表疼然后就因为我打你一拳你的反应就是 ow OK, 那在中国我不知道好像有没有多少这些声音的就是你们在中文 有 没有 都有 那 哪个语言都有 那 yuck 跟 you 中文的是 不存在 哦不存在所以就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的当然也有可是有的就有还是没有那它的这个 yuck 呢没有意思只是一个表情恶心的声音 象声词 对所以他就说、oh, the smell is yuck, please move i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ble、嗯、 然后呢在 Will 看来这就是一个很矫情的动作、嗯、 对大家就得伺候你是不是他就说 typical 他还咳了一声 对对 typical 这个很常见这个梗就是我们会边咳边说一句嘛然后就说 typical OK 太典型了 对典型然后 Rachel 就又来了一个 I'm sorry what 他还是有点错愕 对 这对方已经在开始表露他的那个恶意了、嗯、但是他还没有发觉 对 she has no idea 然后他的反应就是很多的学生可能会说 pardon 然后其实没人真的说这个字我们会说的一般是 I'm sorry what OK 抱歉您说什么来着 对对没听清 I'm sorry what 然后 Will 就直接 撕破脸了 yeah 撕破脸了、wow I like that. OK, 这个好。然后他撕破脸了他就说 I said it was typical. 我说了这是很典型的。 嗯嗯。Typical of you. 你典型的 Rachel Green。 Rachel Green, 对。然后就接着说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变了一种邪恶的语调。 yeah. 他就说 Rachel 女王在 Rachel 王国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所以就是当年的 Rachel 嘛 Queen Rachel、 嗯 The popular girl 然后 一个任性又骄纵的女孩 对所以就是要天天伺候她嘛大家然后她就看得很不爽 大家都要伺候她、 嗯、 都要包容她 然后现在 Rachel 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 request 就是 you know she's pregnant 闻到这个味道感觉恶心一般的人反应就是哦没问题 you know 对 然后 Will 呢已经 他深深的觉得 Rachel 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对 所以他无论是做好事做坏事都是坏事 都是坏事然后都能联想到当年的 Rachel 对 Queen Rachel 因为给他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嗯、以至于这样的一个那种什么叫做 stereotype、 yeah. 已经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了 对所以他就说 typical it's so typical of you 好、嗯、我们今天第一句连读来了、嗯、看大家能不能说出 Will 的口气啊 OK 他说的是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就是任性 嗯 ,do whatever you want, OK? 任性。 对所以这个 does whatever, 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特我们会浊化成一个的的音 ,whatever, 然后舌头就弹动一下而已这个的不用太刻意太用力的发 ,whatever, 舌头弹一下 whatever, 这是一个 flap, OK? 这个发音还挺难的可是很常见。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OK? Queen Rachel does what?这里呢我们的 does what 也注意一下这也要连发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连贯气流连贯你的 does 的 z 跟 what 的 w 能不能一口气一致的连发大家听一下 does what z what z what 别发 does what does what OK 不要就是特别轻的 z 然后再顿再 what 连发 z 的音会持续到你的嘴唇嘟起来发 what does what does whatever does whatever. 的的音弹一下。She wants. Okay?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Okay? 所以这一句我们就练到这儿。Okay?、嗯、does whatever she wants. 因为这就是代表、任性的意思。我觉得还有时候翻译的时候就很别扭。 是为所欲为都可以。 Yeah, yeah, that works too. Yeah. 所以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Okay? 这句话哈。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注意气流一定要连贯。Does whatever. Does whatever. Does whatever. 对对，如果你能这么说，你肯定也能听懂对方这样说，而且对方肯定是这么说的。 好、 okay、 那后面部分呢？ 后面呢，我们有这个 In Little Rachel Land， 这个 little 特的音呢，我们会组合成一个的，然后也是一个舌头弹动的一个动作。OK， little little 跟 whatever 是一个概念。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little。Rachel Land， 那后面 Rachel Land 就没有变化了。 好的、嗯、那整个句子老师走两遍。 好，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哎，我觉得 Henry 老师这句话念得很好，跟那个 Brad Pitt 好像很相似，是吧？ 有一点，就是这个声音就比较深了一 点， 就有一点危险， 有点危险， 对， 邪恶， 就这个人真的要爆了。 他就已经撕破脸说这句话了啊！ Yeah. 好 ，Joey 这个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因为 Joey 不是跟他们一起 他一伙儿 长大的，对， 他不明白， 所以他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他就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这是谁、啊、 说真的，这是谁呀、 啊？对，前面已经问过是谁啊？ 这谁啊？怎么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呀、啊？ 对，我不太。懂，就是在发生什么。 对，英文口语里有一个 seriously 啊，很常见， 很常见、嗯、 就是认真来，然后就是真的真的假的、 就是、说真的， 或者对，就是或者就是、 说真的， 说也可以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 seriously 还是高频词，它有很多的意思，看语境。然后它经常会被学生发错，因为它其实是四个音节的字，可是学生经常发两个三个音节。那问题所在就是这里大家听一下 ，seri-e， 这里有一个 re-e 两个音节，学生会发 re， 变成一个音节 re-e 会被发成 re， 所以这就会导致一个容易导致误解的问题。OK， 所以是应该是 re-serious。Serious， 所以 re 后面呢，你要添加一个 ear 的音 ，reus，reus，OK，、okay? 别发成 reus，reus 融成一个 ear， 应该是 ear，ear，OK、okay? Serious， 丝的音呢跟 li 要连发 ，sli，sli， 我们今天提问的学生，你这个也可以多练习，不是 sli，OK，、okay? 或者 sli，sli，sli。就直接连发 sly 连贯的 seriously， OK， 所以大家练习的时候注意音节的数量，然后注意要连贯， 这可是这句话当中的一个关键词、 嗯、Yeah， 那 Joey 说的时候呢，大家听的时候会他说的不太标准， OK， 因为他有一点就是受不了了，就 seriously， 然后就非常的听不清， OK， 就是可以语速快到就是听不见，可是四个音节大家练习的时候下周我会注意到四个音节。 我们要求大家把四个音节全部说清楚。 Yeah, 对。后面呢 who 跟 is 呢用一个 w 把它分开，要连读。who is, who is, who is, OK。 有小小的添加音 我。嗯。然后我们会把重音放在 is 上，很少会见到 is 加重音，这里就会见到 who is this guy、okay?。 这家伙是谁， 对。那中文呢我们就不会加一个重音，中文我们会多加两个字，然后这两个字是到底，这家伙到底是谁？英文呢就没有一个到底 ，OK， 我们不会说 to bottom， 而我们会在 is 上加一个重音而已，然后就代表中文的到底。 明白了。 OK，Who、okay? is this guy？ 这家伙到底是谁啊？ 嗯 ，OK，Who、okay? is this guy？ 那如果是 Who is this guy？ 正常说那这是谁啊？ 对，就是好奇想问、嗯、这是谁。 所以注意重音，在 is 上加重音就是一个 表示到底的意思。 OK， 好。 Seriously，Who is this guy？Seriously，Who who is this guy?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对，就是 一定要把这个 seriously 对 seriously seriously 四个音节，大家多注意， 大家多注意了哈，新老同学都可挑战这句话。 Yes， 很多的字都带这个发音规律的，比如 experience， 然后很多。Okay.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搞懂了，你很多带着这种类似组合的，你都能够搞定。 对，这个 ria 的这个音节都能发对。 举一反三了。 Yeah， 好 ，Rachel 这个时候发话了哈。 他 Rachel 就他就I'm sorry， do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me？ 抱歉哈，您这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有什么不爽吗？ 对 啊 ，Do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me？ 啊，这个也很常见。Do you have a problem？ Do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something？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I got a problem with you。OK， 就是我有问题跟着你。它字面的翻译就很奇怪，可是就是我对你不爽，我对这事儿不爽。 我有问题， 对， 我有麻烦，我有问题。 然后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的意思。那就问他就直接了，他说 Do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me? 是的，就不绕弯子了。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您就直说了。 然后 Will 呢也就怼回去了。然后他用的这个问题，他都是在问问题，可是这个问题是不用人回答的。 它是一个反问句， 对，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对吧？ 设问句， 对，就是不需要你回答的。然后就说 I don't know, do I 非常讽刺的回答 Do I have a problem with you? 我不知道啊，我有吗？我有吗？我有吗？ 有吗？有吗？你觉得呢？ 你觉得我有吗？ Okay, 对啊，然后这个时候就当然有啊，然后连可是 Phoebe 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会回答别人的 rhetorical question。 这个 Phoebe 就 Phoebe 这个来回答。 Yeah， 他就说 I think you do。 他在旁边吧，探着一个好奇的脑袋啊，探出来说，哎，那个 I think you do。 我觉得你有。 我觉得你有啊，你自己不清楚吗？我觉得很清楚啊，而且。你自己怎么可能不对？我好困惑啊！ 你看不出来 ？Phoebe so cute，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Phoebe 这个，哎呀，Phoebe 这个真是太绝妙了，这句词。 那 Monica 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呀。 对，可是。为什么 Monica 会那么清楚呢？因为就是 Monica 虽然是 Rachel 的好朋友，可是 Monica 也很了解一个 fat person 的状态， you know， 就是感受。当时也应该比较了解，就是大家不太喜欢 Rachel， 因为 Rachel 当年就是 she wasn't very nice， 是的，比较刻薄。 对，刻薄这个词用得好， 刻薄。可能对这些同学们也不是很尊重。 Yeah， 一切都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 Exactly， 就是看不到别人的观点 ，EQ 特别低。而 Monica 呢，就是你以前也是被欺负的， 被受过伤害的， 你的 EQ 会比较高， you know， 是的。 然后他比较了解，他就说 apparent。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很明显吧？怎么说呢？高中的时候，你对他呀，有点 不太好， 不太友好，有点刻薄。mean to him. 对 ，in high school. 然后这个 apparently 呢，就说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个 apparently 就是不是说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 fact， 而是说大家都能看出来， 对方大家都这么理解， 有心知肚明的。 我呢不见得，这个 apparently 就是不仅是表现别人怎么看，而是别人是怎么看，然后是怎么跟我说的，我的看法呢不重要。这句话就是有点保护自己， 对，把自己先撇开。 英文经常 不是我的意思， 英文经常就会用 apparently 这样开句， 就很明显嘛，大家都看出来嘛，又不是我这么说的。 对，然后他就说 you were a little mean， 这里也说的比较绕一点 ，a little mean， 有一点点刻薄啦， 有点刻薄。对 ，in high school 不那么友好啊。这是第三句连读， 所以这个开头的 apparently 也很常见，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发音。首先，我们开头是 a pair。OK， 这个 pair 大家稍微注意滑动，会滑到一个儿化音。OK， 别特别顿的这个一字一顿的这个 a pair pair 这样放松连贯 a pair pair， 然后这个的音后面呢嘴唇要撅起来 parent air 发这个 r 的音嘴唇会撅，然后再放松 parent parent rent 的特会省略 a parent。Apparently, apparently, apparently, 特没有了。 对，特省略了。You were A little, 这个 little 又出现了。 又出现了。 的音会t 的音会浊化成的，然后会就舌头弹动一下，是一个 flap, OK? A little mean to him, 然后 him 跟 in 会连读 to him in high school, 大家注意 high 是一个双元音 ,OK? 别发成 high,OK, 中文的 I 跟英文的 I 不是一个音，中文会听起来比较钝，英文是比较连贯的一个滑动 high 要从 R 滑到 E, 然后 school 这个 科会浊化为一个歌音 school, 结尾呢嘴唇会放松 school, 然后从这个 A 舌尖顶上颚，不要再动嘴唇了 OK, 就是结尾不要嘟嘴OK,school, 中间会嘟嘴然后放松 school, 结尾的 L 音千万不要动嘴唇 ,OK,、嗯、很多的学生就发 school, 这学校单词我们练过也不只是第一遍了、嗯、 yeah, 然后还是很多的人会发错、啊、 Henry 老师还是尽心尽力的为很多新同学讲解了每一个单词 yeah, 但是这句话呢也不是有很多的陷阱什么的， 对，不算难啊，开头的 apparently,结尾的 school, 大家多注意一下就行 了。一头一尾注意一下、嗯、我们来读。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对，就是这么说的。 好 ,school,、yeah. 你看有人说了，恒老师都纠正过我的。 Yeah, 你再次遇到的时候、school. 你就会有进步了。 Yeah. 他一说这句话以后 ,the wheel 都炸了哈。 Yeah, yeah, 他说 a little mean? 有一点儿。 You made my life miserable. 你简直让我生活在了痛苦的深渊。 对，就是我这一命就是天天被折磨的 you know, 天天被 torture, miserable, I was miserable. Miserable, miserable. 词完全就是那种特别可怕 对 恐怖的、暗无天日的。 对，天天被折磨 torture, it's terrible, horrible.It was hell. 哎，没法说，一句话根本说不清楚。 你听他说 miserable 的这个字也特别用力 miserable. 对啊，所以说我就说他这个台词里面，他所有的词他都是咬牙切齿说 的。对，是 的， 真的是 miserable. Made my life miserable. Miserable. 你都毁了我的生活，一切都是你毁的。 对，然后 Rachel 就 I had no idea. 这是他也不知道这怎么以前久远的事情了、 yeah. 那他能说什么呀，他只能说我也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那对不起了，道个歉 I'm sorry I 对，这里大家也可以学学这个语气哈、 yes. 我们也设计一个连读、让大家以后再给人道歉的时候、可以装作很无辜的样子说 对、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特别好，所以这句话也是很常见啊、表示道歉，当然也可以说 I'm sorry, 可是也可以说就我真的不知道 you know, 这事儿现在知道了，所以是 I had, 的音要省略，记得省略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I had no why, no 跟 I 连续两个双元音 O, I, 大家注意一定要滑动，别发成 O,别发成 no, 别发成 I, OK, 是 no why, no 跟 I 之间也不要顿，要连发，如果你的 no 发的标准，你滑到 I 的时候呢，中间会自然而然出现一个 W 的音，一个窝，听一下 no why, no why, no why, 这个窝呢是非常轻，它是一个副作用的发音 ,OK,、别刻意的 no why, no why,OK,、okay, 这个就更难听了。不要用 O, 是 O,OK,、okay? no idea, idea, 很多的学生也会发错，会发成 idea, okay? 又来了。 对，所以要注意不是 dear, 不是 dia, 不是这些滑动的 ear 的这个音，是 ear,OK, 所以跟前面我们学的这个一滑到啊的这个添加音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是 dia,OK, 有一个 y 的音出现的 ,idea,idea,OK, no idea, 后面的这个有很多的双元音和滑动，如果你的气流连贯 然后你发的饱满呢，这些滑动啊、就没问题了。 好，嗯哼，好，来最后读两遍。 I had no idea. I had no idea. I had no idea. I had no idea. OK, 然后注意 idea 结尾的千万不要加儿化音。 不要读成 idea。 对，没有 dear。 从来没有 dear。 对，别 dear 了。OK, 然后开头的 I, 放松连贯，不要 I,特别钝 ，OK，、嗯、I 放松。 新同学也可以练这句话、 yeah. 哈。 Yeah. 然后我又咬牙切齿的说：“ 他说 ，Well, you should be。 你当然应该感到抱歉了。” 然后就压力已经不行了，就 Screw it。 这句话也特别逗， 而且说的特别用力，特别暴力 ，Screw it。 他是 Screw it。 对，然后这就算了吧。OK， 管他呢， 对对，然后 随便吧， 然后就说 Bring on the yams， 把地瓜泥给我拿过来， 对， 吃， 对，然后就是这个 Bring on， 一般就是你可以想成就是放马过来的意思，Bring 某一个东西 on， 嗯，然后就是中文的这个给我拿过来加一个给我，我觉得还挺像的。OK， 所以就是你也当然不能说地瓜放马过来，对吧？可是就是有一点这个感觉，所以 bring something on 就是他有这个就是受不了了，就要大量的大口的吃 ，you know 这个地瓜， 嗯， 受不了了，所以 bring on the yams， 所以、这个、 全都给我拿过来，全部给我。 对，然后就是要开大餐了，要吃大量的吃，大口的吃的这个感觉才会用 bring on the yams。 bring on the yams。 对，后面那个还是谁忘了？那个好像 Monica 还说，你确定吗？你确定你要吃吗？就是你好不容易 减肥下来， 对。然后那个 Will 就好像也对他也有一点开始暴力了，然后就是说话暴力了，忘了。可是就是反正、Will 在最后好像见了 Rachel 后又吃胖了， 这就是命中克星， 对对， 这就是克星，一物降一物。 可是这不就是吗？就是是一个生活的比喻嘛。你这个心里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放不下来， 对。 然后你外面也跟着。就是回到以前的样子， 对，这真的是一个绝好的比喻，就是没有放下的事情，最后他还是会， 对， 还是会那个作用于你的身上。 如果这心里这他真的能放下 ，he can let go， 那也许他就还能继续那么帅。 对， 结果不行了。 像 Rachel 这种公主病呢，说实话哈，现实生活中其实也不少的。 对对， 你看他们对别人很随意啊，可以随便去伤害别人，说出那些那样的话，就觉得 而且不知道伤害别人。 对他觉得别人啊是个玩笑嘛，你干嘛那么在意啊？ 对啊，这样说的很正常、啊。 开个玩笑嘛，或者觉得说，哎呀，别人会包容我的，无所谓啦， yeah, 我说两句好话就过去了。 Not a problem, right? 觉得不是个事儿，但实际上这生活中可没有那么简单。 Yeah, it's easy to hurt people. 能无私包容你的只有你的父母。 嗯， 有时候父母有的还不一定能 不一定能包容你呢。 对， 都还得把对方啊当个人看， yeah. 是不能太小什么小姐脾气了。 就是宠物吧 ，That's why everyone likes dogs. 哎，对，小狗狗它不会生气 对，对，小狗狗就不会， 不会， 它们比较，呀， 它们比较单纯，但是它们容易受伤，它们更容易受伤害， 呀、yeah. ， 好，来吧，接着情景就是这样了，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一集，特好看 ，Yeah, it's really cute. 第八季的第九集的11分钟开始的啊，好，我们请老师把今天的那个连读给我们示范一遍。 好，今天的连读有五句话。对吧 ？Right， 对，所以第一个是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第二句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第三句。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第四句 I had no idea. I had no idea. 最后一句 Bring on the yams. 这里呢大家只是注意就是气流一致就 OK 了。Bring on the yams. 好的，我们再来把这个情景听一遍。 All right, who would like some yams, Will? Oh, you'd like that, wouldn't you? What? Oh, you know what? Can we please keep the chicken and the turkey and everyth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ble? The smell is just ugh. Typical. I'm sorry, what? I said it was typical. Typical of you, Rachel Green,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I'm sorry, do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me? I don't know. Do I? Do I? I think you do.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A little mean? You made my life miserable. I had no idea. I'm sorry. Well, you should be. Screw it. Bring on the yams. 哎，当年这一集的大家很喜欢，就正好就是因为他俩那个时候关系特别好，如胶似漆，甜甜蜜蜜的。后来就 super happy, and then 后来 not happy. 后来就哎呀，现在也不好说。你看这过去了十几年以后，又变化了，情况又变化了。谁知道呢？ I don't know. 好了，来，我们开始检查上周的作业。 好，上周我们有三句话。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ing to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 ,come on, hurry, hurry. 第三句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挨个纠音 ,Raya. Come on, hurry, hurry. Okay, come on, 用了后鼻音。这个不对，应该是舌尖顶上颚。 April.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当又是一个后鼻音，当。这个不对，要顶舌尖 done。 上次老师可说了，不能当啊。 Yes。 当什么？当山空？当什么？当天空？什么？当什么？没有棱角的时候，是吗？warmer。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不错 ，gonna 别加重音啊，很少会说 we're gonna miss， we're gonna miss， miss 才是重点 ，OK。 Bugs Bunny.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Okay, realize, 这个 real, 这个 e 的音呢，嘴唇要放松 re, 不是 rule.Okay, 不要一直嘟着嘴。 好 ,K-O-R-G.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Okay, special, 然后 real, 结尾的 o 的音不要动嘴唇你都发 sure, 不太流畅啊 对都是嘟嘴的音了现在。 非洲第一白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Want, 结尾的 n 要注意不要出现后鼻音你现在还是有点汪嗯的音出现了。 谈笑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OK, 我只能听到前面的 do 的这个因为后面有一点声音。 杂音。 对所以这是 do, 这个 year 的音需要滑动你现在就直接 do 了 ,OK,、中文的 do 是没有滑动的。 Summer. Come on, hurry, hurry. OK, come on, 这个也是一个 on 的音了所以我们需要动舌尖。 猫小咩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OK, 这个不错。Gonna, do the 结尾的 a, 你发成 gun. OK, 这个不对。然后 realize, 结尾的 z 也丢了。 蓝猫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非常好听。这个有一点顿就是这个哪里啊我们可以再听一下吗刚就是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OK, 这个 this means 的这个 z 的这一段呢可以稍微放松一点。This means we're, 这个 means 的 z 跟 w 连发 means we're, OK? Maggie.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也是有这个 means we're, this means we're, this means we're, 这些要连发这三个字 OK?、别 this means we're,这样 注意啊 Soleil Come on, hurry, hurry Come on 可放松不要抠然后 mon 是一个后鼻音要顶舌尖 OK Penny Pasta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specials 不错 hearing about the 这个 the 的音丢了你发成 about OK 所以应该是 the OK 缓缓行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Right 要降下来 OK 因为 这虽然是一个疑问句可是第二个 right 呢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就肯定是要 done right 所以就是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小毛毛 Come on Hurry Hurry 不错 Mon 要稍微放松一点啊的音饱满你现在发的是慢啊 我们要OK? Captain Cook.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Done 的这个还是有一点后鼻音出现了，当，所以就是你可能有后鼻音，然后顶舌尖的动作同时在发，只要舌尖的动作 OK? 夜空中。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ing to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essions. 包，这个包凹的音非常中式啊，你要用 about, OK? 纠正起来，哈啊。 Come on, hurry, hurry. Come on, 又是一个的音了，这后鼻音不对。 咱们中科大的同学啊，张小慧。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ing to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We're 可以弱读成 were, OK? 不要在那边顿，然后再说 we're, OK? Were 就可以了。 Monica.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不错， done 结尾的 n 的音呢，结尾的 的音，这个元音呢，嘴巴再大一点。你现在发的有点像 done 是 done, OK? 伟伟。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One let's.你的 one 的这个 n 呢不够顿，然后好像没有顶舌尖 one, 然后 this 呢就没有发准了，发成 this 一个了的音了。 Sylvia, come on, hurry, hurry. Come on, 又后鼻音了。 好，那正在那个听哈，这个 Sylvia 啊，在这给你揪了。 要继续练这舌尖的动作啊。 勤劳的哈士奇。 Come on, hurry, hurry. OK, come on, 这个科呃的音可以放松，舌根低一点，科不是科 ,OK, 然后 mon, on, 还是要动舌尖、yeah. Lisa,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D 的这个音不是 do, OK, 要注意滑动 do, 有嘴唇的动作 ,D 是一个非常僵硬的下颚，然后没有嘴唇。 哎，他这手机录音效果挺好的。 Yeah, 大家要是都像他那么录的清楚，方便老师给你揪。 Yeah. 圆圆。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这个说的非常好。 加油、 really、 加油。Maggie.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ing to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About, OK, 所以现在用了一个 all 的音，应该是 about. 天平。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Means 跟 were 呢尽量连发 means were, OK? 好，有美。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非常的就是暴力 ,OK? 放松，气流一致。你现在是 want this done, OK? 所以就是一字一顿，放松，连贯 ,want this done, OK? 一片云。 Come on, hurry, hurry. 这个说的完美， 加油。Carrie, come on, hurry, hurry. Come on, man, ma, ah, 是元音，这个啊的音，嘴巴要再大一点。OK, 紫水晶。 Come on, hurry, hurry. OK, hurry, hurry, hurry, hurry, 重音是 her. OK, 凡事要用恒心。 Come on, hurry, hurry. Come on, 又是一个后鼻音的问题。On, 我们要 on. On 睡莲。 Come on, hurry, hurry. Come on, 这个重音不对，是 come on, OK? 然后后面的后鼻音也不对 ,OK? 双木林。 Come on, hurry, hurry. 你好像有动舌尖，可是还是也有这个后鼻音，所以要控制，不要有的音。 Anna.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这个说的完美，这非常好听。 哎，好好听啊。 Yeah, very good. 哇，觉得大家进步好大呀。 非常地道。 没白说这么久啊。 Yeah. Jessica John.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ing to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About, 没有到一个 all 的音，可是这个滑动 bow, ow, 没有动嘴唇。 杨丹。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这个第一个done 好像还是带了后鼻音，当当。第二个 done 好一些。 暴走的欲望与人生。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Hearing 跟 about 要连读，开头的 I hope 不能发 I hope 放松连贯。 Hey, 这位同学从来没参加过，好像是啊。On my way.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D do 的这个发音也慢一点来 OK 因为你现在开头有点别扭然后第二个 do 你不小心加了一点儿化音了、嗯、do、的音了 you 不要有啊 OK 只是 you 前面加的 do 好再来一个啊嗯小双 Come on Hurry Hurry 没有连读那个 come on 所以这个要连读 OK 别发成 come on OK 不会有人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这么练对吧 好的克里斯 Brian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 a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不错 about 的这个结尾的呜嘴唇要再紧一点 OK 然后那个 realize 这一段发的有点就是模糊 OK 你的一的音呢就是嘴唇要分开 OK re 嗯大少 Do you want this down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wn right 嗯你的这个 do 开头嘴唇要放松不要先嘟嘴你现在是 do 然后这个音 u 是因为你的嘴唇一直撅着这个滑动 UU 不能只靠舌头 OK、嗯、要动嘴唇 好今天的纠音就到这里、 yeah、 下一次的句子呢我们提示一下啊 好 想练基础的同学、Seriously 对 要练这句 对 No idea 对 要练这个 嗯 好其他老同学可以倒是可以挑战一下长句子哈 嗯 好不好行那今天的这节课就到这里、嗯、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okay.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节目后为大家推送节目的音频和全文本 耶、yeah. 下次见 OK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第22届冬奥会上中国大道速滑粉碎34年魔咒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赢得三金四银两铜其中速度滑冰选手张红夺金帮助中国大道速滑粉碎34年魔咒可谓是最重要的一金而短道速滑李坚柔周洋也给冰迷们带来了惊喜一扫王蒙当时受伤的阴影此外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有8个90后选手获得奖牌预示了未来的力量好我们来听更多有关于第22届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队表现的英文介绍The 22nd Olympic Winter Games took place in Sochi of Russia in 2014. The Chinese delegation won 3 gold medals, 4 silver medals and 2 bronze medals. When speed skater Zhang Hong captured the gold medal, she shattered the 34-year-old curse on the Chinese speed skating team.Short track speed skater Li Jianrou and Zhou Yang also surprised fans and put behind them the injury of Wang Meng. Furthermore, 8 of the Chinese medalists were born in the 1990s, demonstrating the strength of the team in the future.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来看这个单词 shatter。我们刚才提到了张红 shattered the 34-year-old curse on the Chinese speed skating team. 张红在冬奥会上打破了中国大道速滑34年的魔咒。这个 shatter 就是打破、破碎的意思。shatter 这个单词的拼写是 S-H-A-T-T-E-R, shatter。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